在你店房之内搜出学府一把，行囊一个，内有散乱珠宝，你还敢抵赖吗？ 分明是他人栽赃陷害，望大人明断。 柳松，你看这是何物？ 断指人 伸出找来。 大人，这是小人昨晚劈柴所伤的。 我说分明是与苏玉珠格斗时所伤，你还敢提来？ 按下大人呐、啊！被害人苏玉珠为寻女前来小店投诉，昨日归来神色慌张，是他言道，连日来寻女不见，心绪烦闷，在酒店贪杯姑娘不慎将祖传之宝龙凤白玉镯漏于人前，此刻有一人强行收买，苏客官不允，便遭毒打。就在他逃回小店的路上，又见那人紧追其后，以小人之见，苏客官被害十有八九是那人所为，望大人明察。 那苏玉珠还对你讲些什么？ 追他之人身材矮小，公差打扮。大人， 大人，柳松脱财害命，是小人当场拿货，不动大刑，量他不招。来呀，大刑伺候。 冤枉！ 冤枉！ 青红不分皂白不变， 那杀人的凶犯是小女子亲眼所见。 哦，是你亲眼所见？ 正是。 小女子，你还看见什么？站起来讲。 谢大人，昨夜我在昏睡之中，忽听苏客官连声呼喊，我急忙出来观看，见苏客官浑身是血，死于非命，又见一人，是 身材矮小，公差打扮，面带黑纱，手持利斧。他， 你住口！ 他是谁？ 他 究竟是谁？ 大人， 住口！ 你可知穆道是要坐牢的？来呀，将这个疯癫女子给我轰下堂去！ 来呀！将刘松押入南监，将小女子轰下堂去，退！啊！ 大人， 冤枉！ 大人， 冤枉！ 赖督头， 姐夫，换我合适呀？ 你看。这杀人凶手究竟是谁呀？ 铁案如山，刘松无疑。 何以见得？ 刘松脱财害命，是我当场拿货，又有学府为凭，断指为证。 如此说来，当真是刘松， 当真是刘松， 果然是刘松， 绝无差错。 既然如此，你为何面带惊慌， 神色不定？姐夫， 伸出手来。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是我见财起意，暗随苏玉珠到招来客店，本想趁他熟睡之时盗走珠宝，不料将他惊醒。我二人格斗之时，他将我的拇指咬断，我这才腹痛失手将他杀死。姐夫，姐夫， 哎，赖人呐、啊、赖人，以往你夺人妻把人产，无法无天，都是姐夫我给你压了下去。你不是不知道，那八府巡案严天民出京巡查，即日就到河阳，可你 姐夫，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严天民断案如山，执法严明，姐夫我是无能为力、啊、 姐夫，姐夫，你真的不想救我？ 命关天，爱莫能助。 没想到你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竟然不顾郎舅之情。好，既然如此，可就别怪我赖某翻脸无情。贾大人，你驳回见望吧。假知县，我的贾大人，干这个样缺德的事儿。 你亏心不亏心？ 哼，空口无凭。 是我的记性不好，姐姐给你的回信还在我的手中。 你 贾大人杀人凶犯到底是谁呀？ 这 姐夫 大府巡案，严大人到。 贾水镜率三班衙役恭迎严大人。 贵姓？ 谢大人。 尊古兄 大人，今得圣宠，出任巡案，真乃可喜可贺呀！ 天命才疏，恐有负众望。 大人，不知表妹可曾同大人一同前往？ 多蒙表兄过问，夫人随天命出巡，本该国府拜见，怎奈公务在身。多有不便啊，贾大人。 大人， 直隶河阳县以来，农事民风可好？ 禀大人，下官自赴任以来，终日审理民事，不敢偷闲。如今河阳县已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男耕女织，万民欢乐呀。 雄安大人正在议事，将缉捕人供了下去。 撤。慢，传缉捕人上堂。 接骨人上堂， 冤枉。 清正，执法严明，岂能让你蒙受不白之冤？我实话告诉你，苏玉珠被杀一案已水落石出，凶手已缉拿归案了。大老爷，大老爷，你真是青天大老爷，我父女今生今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回家去吧。 我回家去，我回家去。不知凶手他是何人？ 还是不问的好。 大人，小人招此不白之冤，只因这一贼人狠不 但能将他碎尸万段，望求老爷讲明真相。 他妈，你一定要问， 一定要问。 哎，那我就告诉你吧，杀人凶手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女儿刘少英，她已经化了供了。 化供， 只要放出我女少英，我情愿化供。 哎呀，我看算了吧。哎，老爷我知道你救女心切，这普天之下哪有做父母的眼睁睁看着自己亲生的骨肉遭受一刀之苦而不动心的。老爷我本想成全你，可万一事情败露被巡案大人查明，老爷我受牵连失效，你女儿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只要放出我女少英，我情愿化供。 你反悔？ 绝不反悔。 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叫他化供。 是，来来来，化供吧。 爸爸 来了，来了！哎，小军！ 姐夫，口供赃证俱在，这回可就没事儿了。 没事儿。啊、要是不能将口供放入案卷之内，你照样没命。 姐夫，那你快点想个主意呀。 那严天民执法严明，你叫我怎么办？你叫我怎么办？ 姐夫，那严天民是你的表妹夫，你何不去求你那表妹程氏夫人？姐夫，你看，这是无价之宝龙凤白玉镯，你看可能派上用场。 龙凤白玉镯，哎， 妹。 表兄。 哎呀，表妹，义兄看你来了。 表兄，快快请坐。 有座。表妹，一路风尘，多少辛苦了。 多年不见，表兄一向可好？ 好，好，还不是仰仗表叔表妹的恩德吗？ 表兄何出此言？ 想当年我寄居表叔家中，多蒙表叔教诲，才有今日之富贵。饮水思源，我是没齿难忘啊。 表兄自家亲眷，何足挂齿。 啊，表妹，愚兄记得表妹有爱着之癖。 表兄，你还记得？ 当年我赴京应试之前，就曾许下诺言，一勤之日定以玉镯相赠。愚兄今日特来还愿来了。 表兄，天民做官，最忌受人之物，这玉镯我不能收。 哎，想我兄妹情同骨肉，怎与外人相比呀？ 这啊，不，还是表兄收藏为好。 既然表妹有危难之处，愚兄也不强人所难，为表愚兄一腔至诚，愿将此镯投入楼前池水之中，以还当年之愿。 表兄，表兄，你这又何必呢？ 表妹，收下了。 啊，不， 那就留在这里玩上几日，总可以了吧？ 表兄， 表妹， 这，那好。不过三日之后你立即取回，如若不然，我就要过府送还。 就依表妹，就依表妹。怎么不见表妹丈啊？ 他正在前衙理事。 哦， 表兄找他有事？ 愚兄昨夜审理刘松案卷，因一时困倦，不慎将刘松供词失落在地。 怎么，这案卷之中无有供状？ 哎，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那有何妨啊？ 表兄，天明理案严明，若是这案卷之中无有供状，那 我马上呈不就是了？ 那少不了也要问你个渎职之罪，轻则革职，重则查办。表兄，你 我。表妹。 何不讲？ 我是怕连累表妹呀。 言罢，趁天明尚未回来，待我替你将供状放入案卷之内。 多谢表妹。亲了， 问明了， 绝无差错。 老爷回府。 表妹，我 表兄。 卷 啊，现在收案之上 啊。好， 官人，今日歇息一日，明日再审吧。 啊，夫人，你看这夜深人静，正宜立卷。 那好，我去做些官人爱吃的夜宵给你送来。 啊，有劳夫人了。 来都头唐征在案现场上。 证俱在，那柳松之女为何还要生生害我你？莫不是言行逼供，蒙受屈冤？莫不是这样先犯官？莫不是这其中另有隐患？左思右想，贾知县来都头来衙议事。 是。 慢，速到南监提调柳松前来候审。 遵命。 万不可错杀人一恨。有请。 是，有请贾大人。 参见大人。 大人请坐。 谢坐。 贾大人，柳松杀人一案是冤是实，敢请赐教。 证据确凿，铁案如山。 大人，柳松脱财害命，是小人当场拿货， 可曾动刑？ 三言两语他就招认，还供出了凶器赃物。 大人请看。 这礼服 是凶器， 这珠宝 是赃物， 这半截断指 是与苏玉珠格斗时砍下的拇指。 戴柳松。 戴柳松。 柳松，我来问你，苏玉珠在你店中被何人杀死？ 被小人杀死。 因何将他杀死？ 我见财起意。 可有同谋之人？ 是小人一人所为。 何时作罢？ 三更时分。 赤何兄弟？ 不透一把。 因何断指？ 是我二人格斗所伤。 验证。 是。 Thank you. 赐者甚多，你言说是你家之物，你能否说出此镯的来历？ 此镯名唤龙凤白玉镯，原本是龙凤一对，这只乃是凤镯。 此镯原在何人之手？ 原在我父手中。 你父他叫何名？ 我父名唤苏玉珠。 苏玉珠， 老爷，你可知我父下落？ 他 怎么了？ 他被招来殿主柳松杀害了。 胆碎魂飞酒， 哎呀，美丈，连日来为此案劳神焦思，如今此案已结，愚兄特设便宴为美丈迎风洗尘。 多谢盛情，只是我在官场之中最忌负他人酒宴。 哎，此乃是家宴， 官宴也罢，家宴也好，只是我今日无暇前往。 难道还有什么紧要公事吗？ 就为此事 啊，此乃是我赠与表妹的玩赏之物。 何来此物？ 内地赖都头所赠。 赖都头传， 赖都头觐见。 参见大人。 你看这是何物？ 一只玉镯呀。 何来此物？ 朋友所赠。 姓甚名谁？ 这 传来见我。 这是我买的。 何处所买？ 珠宝店中。 买了几只？ 只此一只。 多少银两？ 八十两。 买了几只？ 只此一只。 多少银两？ 八十两。 多少银两？ 八十两。 稍事再来一试。坟前开棺验尸，寻找龙珠下落。 是， 传来。尔等务求谨慎，不可声张，速去速回。 是。幻兰君不知为了何故。 哎呀，夫人哪、那风烛追来追去，追到赖都头身上。我想那玉烛如确是苏文之宝，轻则是赖都头侵吞赃物，这重则是错错错杀了刘松。 官人，刘松一案证据确凿，绝非错杀。我想此镯虽与蓝军祖传之宝相似，但未必就是苏家之物。 如若查出龙镯凤镯成双配对，就可断定是苏门之宝与凶杀一案有关。 那龙镯现在哪里？ 不在凶犯之手，就在苏玉珠身上，为命通儿揽军开棺验尸去了。 官人，刘松杀人早已结案，何必思虑过多，自寻烦恼？况且此事喧嚷出去，有损官人名声。依我之见，不声不响将凤镯还与蓝君也就是了。 夫人，还镯事小，万一 官人宦让你芝麻烟饼 啊。 成双配对。 图财害命，贾水晶寻情枉法，嫁祸柳松同门，送到后堂，当着贾知县赖都统之面吩咐众人，就说明日入室我要开棺验尸。 是 赖都头堂上回话。 参见大人， 您二人更深夜半前到苏玉珠坟前，未了何事？ 因大人明日午时要开棺验尸，下棺怕走漏风声，怕凶手毁于罪证，特意赖都头前往守候。 为何不带人夜亲冒风寒？ 为了严守机密。 为何击掌为号？为何绝目罢市？这赖都头分明是你图财害命，还敢爹来 有何为证？ 流女壮志 不足为凭， 赃物奉着 难以作证， 伸出二手。这来都头，你图财害命，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又一掌与贾水定的裙带私情，栽赃柳松。您二人明知今日误事，我要开棺验尸，尔等提前行事，绝目罢尸，妄图毁灭罪证。我想本院在此早已等候多时，有道是天网恢恢，收而不露，这桩桩件件天下如山，而还有我何？话呀讲，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讲， 大人 慢。 严大人，下官有密言奉告。 退堂。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